知道不被原谅，心该往哪里游荡？是谁划走我们的船，能让你死心的向往，一直以为自己能够起航。夜晚的美有多长，思念情绪在发狂，风筝一辈子只回味一根线在天空飞翔，你却剪断去找所谓天堂。我身上却剪断去找所谓天堂，我扇上了翅膀，你却像风一样，那风铃在摇晃，倾听一种悲伤。我扇上了翅膀，到不了你身旁，尘封到不了你身旁，尘封。